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你好方明。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特别有趣啊，叫做分手礼仪。说到分手可能很多人会有疑惑啊，这分手不是谈恋爱才提分手吗？ 对， 职场上有什么分手？哎，你还真别小瞧啊，这职场上分手也是有礼仪可讲的。所谓职场分手呢，就是说我不干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哈。 对， 但是走了就走了吧，为什么还要讲究什么礼仪礼貌啊？其实也不难理解，作为职场中人，如果有一定的职业修养、职业道德的话，那么守规矩、懂得职场礼仪、尊重别人，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它不分环境，也不分时间，也不分你跟谁。那么说的再自我一点呢，如果说你跳槽到另外一家单位，假设你干的还是老本行，那么在职场上、在商场上，我们都知道很多行业啊，它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呢就那么大，绕来绕去打交道的呢就是那些熟悉的面孔。因此就算是你要离开原来的单位，跳槽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那也没有必要闹得不欢而散。其实很像一段感情的终结，最好就是大家好聚好散，彼此祝福，都重新开始。 要让自己在这个行业里能够稳稳地立住的话，要谨慎地辞职，好好地辞职，同时也是为今后的新的工作做一个准备。刚才方明总结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有一点事儿，我们当今的职场人士还觉得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就是关于辞职的频率问题啊。嗯、我记得在80年代，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是不允许随便调动的。当时有一份资料，上面写着说美国人一生从事工作的种类数量是3点几，不是3.8吧，一生有3.8个工作，而中国人是1.1个工作， 从一而终是吧？ 对，基本上是从头到尾了。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数字，哎呦太羡慕了，你看美国人一生可以做那么多工作，可以让自己有2-3个工作、3-4个工作可以做选择，多好。可是今天的这个统计数字，我们跟美国倒挂了，美国可能还是3点几次，而中国人已经到了6点几次了。 嗯，这就是时代在改变吧，人的这种 某种程度上讲，这真是一种进步， 就是人的那种观念啊、嗯，它也是在更新的，就跟想当年我们提到离婚似的， 对， 哇，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怎么离婚呢、啊？那当年辞职也是这样，那这工作你不干了，你要干嘛？那现在不一样了，那这些词汇，包括这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咱不能说是家常便饭吧，这也不是好事啊，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一听到以后就谈虎色变似的。 反正这个数字过低肯定不好，但过高也不好。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中间休息，有一个家长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儿。学生家长他说，我单位里有一个年轻人是通过关系进来的一个大学生，工作不太认真， 工作上经常出了问题，然后领导也对他提出批评和帮助，结果这小伙子说了一句话，你跟我父母说一下吧，然后你们把我给炒了，他们就可以给我换另外一个工作，说不喜欢这份工作。你看这里面包含了多少信息，他是通过关系进来的，然后他自己又没有勇气去辞掉，就不敢担当，可是他又不喜欢，他是希望着人家单位把他给辞了，他父母就会主动再给他找一份工作。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心态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真的从学校里面走出来踏入社会之后，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个工作，不单要把这个工作从开始就做好，而且一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底的时候，要离开这家公司这家单位，也要踏踏实实的把它做好。 嗯，在选择最初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有这份责任心哈。 对， 其实不管是恋爱场上的分手还是职场的分手、我们最终都是遵循内心的一个选择，那么你一旦做出决定没关系，可以走可以选择，但是即便是如此也要友好的有礼貌的离开这里。 对，我记得以前在国外工作期间，我听到有一个老板他有这么一种做法，当面试一个新员工的时候，他会认真地问这个员工，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单位离职，而且他会用这么一种方式说，如果你敢于把上一个你的雇主的电话给我，让我主动跟他联系，我会更高看你一眼。哎呦，这个老板说这个话很有见地，那意思就是你要不给我看那个联系电话也没有问题，这说明你可能就离开的并不是那么的风光，那么的合适，但是你要敢于给我那个他的电话，我跟他联系也便于我更好更加了解你，我也可以验证你所说的话对不对。于是他就说出这么一段话来，当然有一部分人还是不愿意给这个雇主的电话的，上一任雇主，但有些人坦坦荡荡地把上一任雇主的电话留给了新的聘用者，就是告诉你我上一个离职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或者说我自己所不能够控制的搬家之类的原因。那么这样的话，新的雇主会对他特别的相信，而且会特别的看重他。其实我们呢，今天也就想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把整个的在要离开这家单位的时候，每一项应该做到的，或者关于礼仪，或者人之常情的事儿，跟大家来说的说的呗。 嗯，好，说到这个职场分手礼仪啊，我们也是简单的帮大家总结了几点啊，我们依次来说一下。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离职之前吧，那么在你决定离职之前，并且准备跟老板去谈的时候，宣布离职之前，我们都需要做哪些准备，能够更礼貌的更坦荡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呢？ 第一，提倡的就是先看一看劳动合同，我们所签订的合同。很多人在入职初期可能出于对这份工作的喜爱，或者是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做出更进一步的选择，那个合同也就签了，签完了之后也没有更多的去看，但是当我们决定离开这家单位的时候，那就真的要认真看一下那份劳动合同。比如说这个合同确定了必须为这个单位工作几年，如果不能够完整的实现这几年，应该有提供什么样的补偿的措施。另外，正式提出辞职之前，应该多长时间提出一个要求？而且，很多的单位也有要求，就是从这样一个单位离职之后，在未来多少年之内，不得从事跟这个专业相类似的工作。现在很多的美国在中国的企业，它就是这样，让我们很多人都措手不及，因为它这里面牵扯到一个行业特有的信息和这个 know-how 这一类的一个保护问题。所以像这一类的，更多的是先要明白它的补偿机制 法律的惩罚机制，法律的约束机制，这才是最根本的，你要离职之前需要考虑的。 就是细看一些条文条款性的东西，即便是走的话，也不要给自己和给原单位以及新的单位留下一些什么麻烦，尤其是一些法律上的问题。 对，这是大事儿。 这可以称之为有备而来，是吧？ 有备而来， 就是转身要很华丽的转身，让别人看你的背影的时候呢，也是那种用欣赏的目光。 对， 好，我们再来看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离职前，就是关于一些福利待遇的问题，比如说分红啊，比如说假期啊。 假期呢，我想现在在我们目前的白领这个人群当中，能够圆满的休完了所有的假期的人其实并不多。方便你的假期能全都休吗？ No， 由于各种原因吧，可能还是工作原因，就干脆放弃了，是我自己放弃的啊。就 现在就是单位领导有没有会提倡大家说该休假的要休假？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对，提倡是归提倡，但有的时候确实是你自己的事情完不成，或者是时间上不太合适，但休假还是要休的，只是有可能那个天数不够，就没有休完这个假，那也基本上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在休假这个事儿上呢，原来在职的时候长点短点那有个人的选择，也有单位的实际的特点，可是真的要离职的话，还是要尽量的把这个假期都休一休，这个是你的权利，而且也是今天这个社会鼓励人们去做的一种方式。 嗯， 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事儿。 嗯， 这些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个调整，但是这的确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不要到最后觉得哎呦，我假期也没休，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你也没有什么补偿，有些单位好像就是鼓励你休假。 嗯， 这是你的权利。 之所以我们提到这一点啊，其实也是因为在现实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发生，搞得有点不欢而散。什么样的事件呢？就是说其实你已经想好了辞职离开这里，但是呢又觉得好像有点亏，比如说我的假没有休完，比如说我什么什么样的奖金没有拿到。 嗯， 那么当你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呢，就是赶紧把假休完，赶紧把钱拿到，恨不得第二天就辞职了。其实如果你想在自己的职场上给自己留条后路的话，这个方式不太可取，就这个时间点你要恰好，不让人觉得你好像哎呀我可把这个便宜占了。如果让对方新的单位知道的话，也兴许这是一个败笔。 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是休假，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年终奖或者季度奖这一类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要考虑，但是也绝不是用最简单的拿到年终奖马上提出辞职，这个有点过于直接。 嗯， 简单粗暴。 但是现实当中的职场似乎这样的戏码应该是经常出现的。 是，我们并不是说这件事有多么要不得，不过如果有条件进行做一些充分的铺垫，做一些这个调节性的一种给别人一些准备的时间的话，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嗯，这类戏码呀，几乎年年在上演啊，很多公司呢也是为这样的事情觉得很头疼。其实你要说对错的话吧，辞职者本身没有什么错， 对， 应该 合同里面就规定好 了，该拿的钱可以拿，但是呢就人品乃至人情来讲，确实有点不妥。我们也是善意的提醒大家，就如果你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那么不要选择在刚刚休完假或者刚刚拿完什么什么样的钱立刻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哪怕你给人家缓一点的时间呢。 对，同时呢我们也给企业的老板们或者高管们也提这么一个建议，职场当中人们彼此之间除了工作上的关系，那种人情关系也在随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不断地做着调整。有些工作上的事儿就是工作上的事儿，也不用就一定把它带到对个人的好恶感的评价上。比如说这个人他真的需要辞职了，他真的需要在拿到这笔年终奖之后才敢提出。那么如果他真的这样提出来了，虽然他可能有让你不悦的地方，但是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也应该适当的给放开这个心态，去给他们一个可以解释的空间，可以理解的余地。 你这边一放开了，一放松了，其实很多关系都会豁然开朗，就没有那么的纠结。 我们做这样的提醒呢，更多的也是针对于一些职场新人、职场新手，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管不顾，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后面的一些重要性。相反，很多职场老人，或者说在某一家单位就职五年之上的人，他们都会留这个心思的，不会做出这么冲动的举动的。 对。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他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我们再来看下面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辞职过程当中啊，就是很多人比较头疼的或者比较发怵的，应该就是正儿八经的和你的主管甚至老板去谈这件事儿，面谈这件事儿。你不能说我交了辞职书，我拍屁股来个大撒把扭头就走。可能比较低职位的还好，那么相对于来说职位稍微高一点的话，你好歹跟人得见个面吧。 总之啊，人们有这么一种感觉，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事儿，最重要的一定迈不开这么一个环节，就是沟通。对于要辞职这件事儿呢，有两个沟通环节，一个是提交辞职信，一个是面谈。至于说哪个放在前面，我倒觉得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但是不管哪个在前面，面对面的这一次沟通还是要把它看得比较重一点，认真的做一个准备。如果仅仅想靠一份辞职信，也就是往那儿一搁或者门缝的一塞说我走了，但是如果真的不谈而直接去就辞职的话，对自己的人生其实也并不负责。 嗯，也就是说辞职这个事情也是需要郑重其事的。 对、 啊、尤其是你在跟老板约谈之前嘛，你得想一想你该怎么说、嗯、让双方都觉得有台阶可下，而且还能够互相尊重互相欣赏。 嗯，而且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当一个人有了退路再去谈的时候，谈到的效果往往比没有退路谈的效果会更好。比如说当你没有准备好要辞职的时候，你跟老板谈及了你的某一个要求，加薪啊，提职啊，改善工作条件啊，可能谈不好。可是当我们真的有了一个下一份工作，或者我下定了决心，但是又微微有一点不太甘心的时候，跟领导去谈要辞职的事儿，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获得更好的一个对问题的解决。总之吧，有个统计数据，当人要辞职的时候，很多很多人往往一次是谈不成的。不管谈得成谈不成，我们并不是说要通过这种方式用虚假的用那种碍于人情面上的一些事做，把这个过程给延长或者不让对方感到难堪，该做的还是要做。我们只是要提醒各位，当我们真的准备离职辞职的时候，那就花一点时间想想辞职信怎么写，与老板的这个或者上司的约谈到底该谈点什么东西。 嗯， 这个谈呢其实又是 对自己以前工作做个总结，对辞职的原因做出一个说明，为今后在自己在这个行业里的所留下来的名声留出一个空间和余地，又要为自己在以后有可能再次见面的时候不至于过分尴尬留出一份空间来。 嗯，也就是说我们要呈上的这封辞职信啊，不要那种太格式化的，你要经过一些措辞，把一些真实的想法呢写到里面去，让人家能够看到你的诚意。同时呢要写清楚你打算离职的这个时间，让你的主管呢有所准备。如果更完善的话呢，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标明一下在整个交接工作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做的，你得让后面的人能够放心，是吧？ 对 对, 对， 就即便是走，我们华丽的转身也要真正的华丽，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让你曾经就职于的这个工作单位不会小看你，不会轻看你。 对，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足迹，也可以让别人在对我们这个人进行分析进行评估的时候，可以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嗯，在职场当中给更多的人啊留下好的印象，其实这也是一个人脉的积累。 对， 山不转水转，谁知道哪天这又碰上了呢，哈，说不定还能帮上你的忙呢啊。 总之吧，与这个老板的这个约谈是必须要做准备的。顺便我再也给大家提一个建议，我们很多人可能更多的考虑到了，哎呀，这个我的薪金太低，我的工作条件不合适，或者说单位能够给我提供的客观条件离我个人的主观要求还差一些，可能在这里面此刻促使你辞职的是这些负面的因素。可是当我们真的决定要辞职，我们要写这封辞职信或者跟我们的主管面对面谈的时候，我建议各位还是要把更加全面的一种因素说上去。比如说，我要感谢公司对我的培养，给我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机会，让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到了提高，让我自己人生获得了更加丰富的一些经历等等。这些话并不是客套，而是实实在在的一次比较公平的一个结尾。所以说我也提出那个建议，要在离开这家单位的时候要注意感恩两个字。 嗯，另外呢，如果你想做得更加完美的话呢，还可以有下一重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离开了这个岗位，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依然会过来帮忙。 对，我随时会回来， 随时会回来帮忙啊。这其实都是一种很礼貌的表现。 嗯, 嗯，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就像我对你不说谎，全心去爱，就算是苦涩不堪，让我自己去尝。生怕这次我毫无保留，再一次心动又心痛，想只会换来更深的伤口，陷入无尽的守候。交往中谁爱谁多，谁对谁错，无怨无尤，不需承诺，不必回

我不喜欢我要离开，而是我不喜欢我做调整，我自己调整不了，我看看对方有没有调整的余地，只有当我们彼此真的都没有余地了，我才可以考虑离开。 那我们今天呢所说的就是真的没有余地了， 真的没有余地了， 确实要离开了。 对， 那么当你下定决心啊要与你目前的这份工作分手的话，那么也请你呢给他画上一个漂亮的完整的有礼貌的句号。 对， 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为了你开展下一段的路，算是一个好的开始吧。 对，如果说就是彻底离开这个行业了，那可能是一个句号，但是如果仅仅是在众多的可以选择的余地当中，它只是一个站，到了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还是干同样一个工作，那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分号。 尤其像某一些行业，就是它那个圈子就这么大， 没错， 你不在 A 公司你就去 B 公司，你不去 B 公司你就在 C 公司，但是你会发现转来转去始终是这些人，所以不管你是走了也好留了也罢，就是所有该做的事情都要做好。 你比如说我就发现了学医的人好像总是不大会离开自己这个专业，我从这个医院我从这个诊所辞职了，你还是会做医生，还会在这个业内会待着。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美容行业，它的流动率也挺高，无非是从这个美容院到另外一个美容院，或者说我们做快递小哥，或者说房地产销售，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更具有专业性的工作。当然像文秘这一类的你可能并不一定就一直从事下去，但专业性很强的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给自己留出一个余地。我们刚才在上一节当中给各位讲了有注意几条，比如说认真的看一下合同啊，清理一下自己的奖金啊，休假的事儿，然后谈到了与老板的这次约谈。这次我还想把这个约谈的事儿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认认真真的本着对自己负责和对公司负责的一个态度，整理出一个思路，写好这个辞职信，组织好这次面谈。这次谈是对自己以前工作的一个总结，是对自己后来的工作也做出一个简单的说明。你要告诉上一个月公司我可能要离开这儿，人家可能老板会关心的问你要做什么呀，甚至很多单位他们的辞职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当中完成了。比如说方明你现在要离开北京去上海发展，那这个我老板真的帮不上你，那就该离开离开呗。在友好的气氛当中，这个时候我可能会问你要不要我帮你写一封推荐信，要不要我在当地上海当地看看有没有我的朋友帮你再推荐一份工作。总之吧，就是那句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统的鼓励而已，而是一个整个的人生的一种思路，就是不要把对方太不当回事儿，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决定看得那么的义无反顾，没有任何调节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自己说到这么一个位置，其实真的这么想了也就真的是给自己没有留任何后路。 对， 这是不可取的一种办法。 大白话讲就是我们要留余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留余地啊。其实你把别人的路堵死了就等于把你自己的一条路堵死了。 对。 另外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啊，特别是职场年轻人都讲究情商，讲究格局啊，情商要高，格局要高，那么不能光挂在嘴边上，你的一言一行哪怕你就是说离个职辞个职，也要把你的高情商高格局体现出来，而且都是在这些细节当中 啊。对，你说这个情商，情商不是简单的答几个题而已，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给它用上去。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始终在讲同样一个理念，认认真真的为这次约谈做好准备， 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实现你真的你是很高的一个情商智商的一个表现。 嗯，态度问题哈。 对， 说白了，当初你怎么想到这家公司来求职的时候，用那样的态度同样去辞职，我相信应该一切都是好的。 对，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他是个公务员，他实在是不喜欢，或者说他也有其他原因，他就必须要离开。那是公务员呐，小伙子临走之前真的是没有任何迹象，就是写了一封几句话的信，塞到领导的办公室的门缝底下去，就这么走了。当然这个领导也有点小心眼，他就做了调查，说为什么要走，要去什么地方。他就觉得我对你也不错，我甚至为你专门做出一些调整，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不能单独想我为你做了些什么。其实有些时候反过来讲，人家为咱们做了些什么。反正至少那位领导他就真的，他觉得咽不够下这口气，他就打听了，后来到新的单位去，那位领导恰恰也是他们一个圈子里面，人家一个电话假装是问候，或者说他可能就是一次问候。 这小话一递哈，你知道说的是什么呀？ 到最后他真的，那个小伙子他后来反过来回来道歉。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要做这样做事做人，不一定那么的江湖，但是这的的确确社会存在着江湖，给自己留出余地呗。 就是能说的话啊，尽量让这个话呀从自己嘴里面说出来，不要让别人去说。让别人去说，那这个粉饰成什么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握了。 没错，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不敢担当，遇到了这个痛苦，遇到了这些事儿，哎呀，反正不是还要离开吗？走了，谈了也离开，不谈也离开，就想避免那种正面的谈呐、说呀。其实这是一种逃避，包括你刚才说的感情上的分手需要一次谈的，就没有这个谈，你就没有办法去梳理。其实向对方交代的过程也是给自己做一个总结的过程，要敢于有这颗担当之心，面对面的坐下来把事说清楚。 所以与老板约谈很重要啊， 对， 之前一定要做相关的一些准备，要有一种很明确的且友好的态度啊。 对对。 好，那么跟老板谈成功了，老板说行，你可以走了。没问题。那于是乎呢，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啊。那离开公司之前呢，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怎么样收拾自己的东西啊，包括一些电子资料啊，跟同事之间的这种告别呀、等等等等。 对对对， 我们来梳理一下。 主要一个就是办公室的办公用品要分清楚，许多时候我们那个什么订书机呀、电脑啊、充电器呀、插座啊，就这一类的事情，只要你在职位上，也没有人去替你分到底是谁是谁的。可是当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超越了为一点点小的物质上的东西而去占为己有那种快乐的感觉的时候，大气一些。是公司的交回来，是自己的大大方方要回来，该把它给说清楚的说清楚，该分开的该分割的大大方方的做一个调整。总之不要让别人事后会说，哎，你把那个东西还回来，这是一件挺丢人的事儿。 其实尤其像一些小物件哈，就真的不值当。你说让别人看见了，让曾经的同事了解了之后，这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很难堪。 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格局。人呢，许多时候除了那种对和错啊、好与坏之外，格局这个词儿还真的是一辈子应该把它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去。它超越了这个应该不应该、对不对，我是一个要做大事的人，我是一个走到哪去都可以应付的人，我是一个要让别人走到哪去说起来都要竖大拇指的人，我是一个什么职位都干得来的人。这就是给自己的定位。既然有了这个定位，谁都想就名副其实呗。这点小事上如果人家再说出来啊，真的是不太值得。 对，顺手牵羊这种事儿在办公室特别使不得哈，尤其是让人抓了包之后，这个非常难堪，还很有可能你会为这些东西去买单，不值当，性价比太低了。 对，没错，你刚才提到了，这是一个办公用品的准备，还有另外一种准备，就是电子资料。 嗯， 这是现代办公当中可能最难去区分的。尤其是在许多时候你所具备的这种资源其实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谁的， 尤其是客户资源。 没错， 这是很多公司很忌惮的一件事情。 没错没错，有些时候也的的确确很难说清楚，但是我也建议各位不用简单的对错是非来判定，而是从自己的格局来说。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做这个职位工作之前公司是没有这份客户名单表的， 这是我的， 这是我做出来的，我加班做出来的，我也没有专门动用公司的资源，我只是自己准备出来的。这个想想有道理，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公司这个平台，这件事儿也很难做成。或者说有了公司这个平台，没有公司的产品，没有公司其他的运作，你也根本让这份材料变成活的，变成有价值的这个前提。所以说一句话说不清楚，我也并不是说啊一定要该给公司的给回去，而是大家都有这么一颗心，格局大度大气公平公正，我觉得真的有这么一种心态，好多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嗯，而且我们所讲的这个格局啊，真的不是挂在嘴上的格局，格局是在内心的，是在行为上的。 对，你看这个电子资料、客户名单、客户联系方式，我正在做的这个项目的前因后果啊，我要做的这个对未来的一个客户的一个认定，包括某一个项目我已经做到哪一步，有什么问题，像这些事儿可以用口头交流的方式来进行，也可以把它形成书面文字。作为一个公司要有一个新员工离开了，他们当然会想尽量不受损失，但是作为我们离职者，我们应该理解这种心态，我们毕竟我们这些资料的获得是在这个位置上获得的，那么尽量的多给人家交接，该提供的就提供，该提供路径的提供路径啊，该提供名单的提供名单，该把事情说清楚的留下记录的都说清楚。 是，也别把客户都当脑残，客户不是说你去哪儿就一定要跟着你去哪儿，人家也是需要重新评估的啊， 对， 那不是你个人的啊。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正式的离开这里了。那么在走之前呢，其实依然需要保留一种姿态。但是呢，很多人啊会犯一个毛病，尤其是一些职场新人，在公司呢可能做的时间不长，那么也许还有一些委屈或者是不愉快的，他们往往呢会在走之前啊抱怨啊，说三道四啊，这怎么怎么不好啊，我即将去的那儿怎么怎么好啊。 他会觉得反正我也走了，这一切跟我都没关系了，我就说你不好了，能怎么着吧？这就是没有态度哈。 我想这是跟你说的前任该怎么相处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你自己交的前任也一定有优点一定有缺点。如果一定要非得把前任说得一钱不值， 那是你自己瞎了眼。 是啊，同样工作也是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的离职的确是由于这个单位对我们不太公平，可是真的要离开了，在你的社会关系、你的业务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圈里面，有些话适当的慎重一点说出来。 其实这就是说给自己留余地，哪怕是说你将来永远不会再去干相同行业的事情，你确定你不会再回到这个行业当中来，那也要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 由此就把这个问题我们引出来了，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心态问题，你跟公司到底怎么相处，你谈完了之后有些时候还是要回来帮忙的，你把这个事情给他说清楚了，然后彼此能够说得清楚的清楚，如果需要我继续帮忙的我继续帮忙，如果我完全可以甩掉甩给你的移交给你的，我就正式移交给你，这样是一种比较大气的一种状态。而且就是这样吧，还真的可以给自己开辟很多路。我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一个人离开了他工作的环境是因为太远啊，这个 交通成本太高哈， 太高。其实一直想离职，只是后来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才下了决心要离职。这个用人单位呢对他也挺看重，就是觉得挺可惜，但好在人家要离职这个人呢也没有特别的反对这个单位，也没有那么多的怨言，人家说了，说有什么需要交接的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当然在交接过程当中的确需要反复的联系，甚至还让他到这儿来，而这个东西你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弄，那个谁谁谁你过来一下。结果是什么呢？过了一两个星期，这个离职的人还没找到新的工作，老是到这儿来。后来他就意识到，我怎么还老回来？我还在做同样的事儿。我与其这样，我还不如不辞呢。 心还在那里是吧？ 他首先就没有 没想离开， 没想离开，只是迫不得已想提出这个要求了。但是好在新的工作还没找到，而且在交接的时候他也说了，我要把这个工作认真给你交接好。问题是，一直就像回来上班一样的。我这样我是不拿工资的，那我还是回来上班吧。 对，所以就是说嘛，这人生当中的变数其实真的是你很多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有的时候你估计不出来，那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完了，其实由此我们再引出在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共性的矛盾，就是个人的需求要得到满足与个人的心情舒畅，就是任性之间的这个关系。不管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谁不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呢？人类精神解放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具有自由意志，但是这个自由意志是不可以无限的被放大的，不可能这个社会完完整整的允许某一个人把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于一切之上去实现，有一个社会的公平度，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边界。关键是当我们踏上这个职场之后，我们要知道这个边界在哪儿。我在工作单位里面遇到了不好的条件待遇，遇到了不好的人际关系，我当然要提出来，我当然要试图通过周围客观环境的改变，通过我打交道的人员之间的改变和我自己心理上的调整，我来做出这种调整。当然要做这个调整，因为我自己得不到满足嘛。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社会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脑子里那些所有的那种个人的意志。比如说在于离职这件事上，首先先确定好这个矛盾是否可以被解决，如果能够解决， 如果可以持续下去，说实话，你的工作经历，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的这个经历，对我们对一个人的人生具有很大的作用，很大的影响，正面的作用。你在这工作这几年，如果再持续下去，你的经验会更多，你的关系会更熟，你的人员之间的这种感情会越来越好，这是不离职的优势。当然我们并不是劝和一定要怎么样，如果不能够留在这儿了，好，辞职，就像离婚一样，很正常，没有问题。那也把离婚这个环节好好的做好，把辞职这个环节认真的做好。我们今天这两段时间给各位讲的无非是这些，给别人留出余地，给自己做一个梳理，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留下一个值得别人去探讨，让别人很有兴趣的去研究的这么一段故事。我想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人生来说，一次离职未必是坏事。 嗯，修正，人生就是在不断的修正当中，慢慢成熟长大， 对， 慢慢老去。 好，嗯， 好吧，如果说真的要和这份工作分手的话，那我们就好好的分手。那么包括和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同事们，也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再见归再见啊，但其实呢，有些行业，有些部门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联系的。牵扯到一些机密的，就行业机密的事情我们可以不谈，但是呢，难免未来会有一些协作，会有一些合作，保不齐你曾经的同事还能帮你提供一些资源和信息。 对，即使把我们以前的以经历的一些事儿，对原来的单位做出一个记录，做出一个作证，做一个证明，其实也是为今后自己在这条路上可能遇到的需要帮助的一些事儿，由我们同事，由我们以前的朋友来帮我们完成。 嗯，好，今天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呢，主要跟您讲的是分手的话题啊， 嗯， 与职业的分手。但无论怎样呢，即便是分手，我们也希望您分手能够分得快乐。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下期节目再见。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